未来五年将再推动形成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机器人和高端装备等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另外，城南地区还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未来五年也将主打红色旅游，实施宛平城整体保护提升工程，提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水平，展示和传承红色文化，推动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申遗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优化升级云居寺周口店景区的服务设施。最后一个多点包括丽泽金融商务区、良乡大学城等若干重点功能区，突出百花齐放、联动支撑。其中丽泽金融商务区是三环以内最后一块成规模集中建设区，未来将构建以新兴金融为主、科技和专业服务等为辅的产业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同步完善城市功能，未来将建成丽泽城市航站楼，形成五条轨道交汇的综合交通枢纽，完善商业、公园、居住等配套设施，打造高品质国际化的金融商务区。未来五年，城南地区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随着北京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的警钟再度敲响。8月1号开始，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本市公共交通持续加强疫情防控。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地铁2号线北京站，按照最高等级标准做好消毒和通风。四会长途客运站对重点部位加强检查，也提示广大乘客乘坐公共交通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配合进站测温。 上午10点，在地铁北京站西南入口处，乘客有序通过非接触式测温仪后安检进站，工作人员对进站闸机和安检传送带定时进行消毒。乘客们说， 从上海回北京的我地铁这边进站比较严，就会用户外测温酒精消毒的话也肯定会有保障的呀。 秉持了没事不出门，经常进行消毒，对老百姓也好，比较安心。 地铁北京站西南入口前设有导流围栏，并树立起提示乘客保持1米距离的标识。8月1号起，本市提升进京管控等级，铁路部门暂停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售票。地铁北京站入口处未出现明显大客流。北京地铁公司2号线北京站值班站长孟宪娟介绍， 一般早晨刚开门一会儿，还有上午11点多，一直到下午2-3点钟会有火车比较集中进站的时候，集中进站的客流高峰的，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售票和安检的位置对乘客进行宣传提示，按照1米线的距离排好队顺序进站。 今年7月底，地铁2号线北京站进行了车站环境采样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孟宪娟表示， 现在是按照最高等级的标准做好车站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包括整个运营设备的消毒工作，现在按照最大的通风量不间断地进行通风换气，保证车站的空气流通，希望乘客规范佩戴口罩。 本市长途客运方面也持续加强疫情防控，进站旅客需提供当天未见异常的北京健康宝页面或疫情防控行程证明页面，再配合测温不超过37.3度后才能进站购票、取票和乘车。北京工联长途场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会站副经理张一南说， 四会站严格执行车辆和驾驶员运营资质审核和车辆安全力检出站检验，加大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管控力度，确保售票窗口、检票口、服务台、安检区等重点部位按防疫要求进行清洁消毒，候车厅每日定时通风，所有进站报班车辆每班发车前进行消毒通风等措施。 火车站作为人员密集程度高、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是阻击疫情传播的重要防线。记者8月4号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管委会委托核酸检测专业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地区、北京朝阳站地区等6个战区进行了环境采样。截至7月底，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据了解，每个月管委会对各车站站区旅客频繁接触的重点点位，每站30个，共计180多个点位进行环境采样。重点点位包括地铁检票闸机、男女卫生间洗手池、扶梯把手、 栏杆等等。目前管委会安排战区城管、保安、保洁、志愿者等进行不间断巡视，全面加强旅客戴口罩提示，通过战区监控系统进一步加强视频巡视，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相关部门，现场提醒纠正，储备应急口罩，遇到有没有佩戴口罩人员免费发放，做好保障，动员战区各单位部门从严加强戴口罩、消杀、一米线等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方面，管委会在积极地督促和发现问题；另外一方面，每个人也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根据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反映线索，记者近日也走访了部分室内公共场所及人流密集区域，发现无视安全提醒、随意摘口罩的情况仍然存在。无论是火车站南北两处广场，还是站厅内，都醒目地张贴着包括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在内的防疫标语。车站广播也在循环提醒乘客佩戴好口罩，在多个安检口处设有专人对进出站人员进行测温，并提醒正确佩戴口罩。但是在安检口之外，还是不时地能够看到没有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口罩的乘客。比如在北京南站北广场进站口外，不少乘客借着站厅投下的阴凉席地而坐，等待进站。尽管周围都是往来不断的人流，但一些乘客在打电话、玩手机的过程中，还是把口罩拉到了下巴处。还有一些乘客躺在铺开的行李卷上，摘下口罩攥在手中。另外，据市民反映，目前在电影院、小剧场等室内场所，不按规定佩戴口罩的现象也比较多。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再次强调，公园、景区、商场、超市、影剧院、酒店、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聚餐聚会，活动尽可能减短，并注意开窗通风，杜绝带病聚餐聚会，增强个人防护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也希望大家按照本市的防疫规定，做好自身的健康防护和检查工作。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为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引导的支持力度，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农村，由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2021年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暨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拉开帷幕。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如何让乡村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振兴乡村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 老家是农村的，然后在北京呢也上过班，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干农业。 新农人密云90后李昂昂作为从事农业的年轻人，他认为现代农业一定要创新， 不能很老板的，一定要创新。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拥有海量的人才资源储备。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劳动力和人才挤到城市，导致农村出现老龄化和空心化的状态。随着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全社会逐渐认识到农业农村领域的巨大发展前景。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胜龙介绍，为了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挖掘和发现更多返乡创业人才和项目，从2015年开始，第一次开展农村创业创新大赛。 乡村如果没有人，谈不上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呢更是无法实现。所以呢，我们呢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方式为我们北京的乡村培养人才、引进人才。2015年的5月7日啊，李克强总理视察中关村创业大街，号召全社会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作为北京市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尤其是农村人才工作部门，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如果把人才工作和双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激发乡村存量人才的活力， 对于鼓励城市各类人才返乡创业也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于是呢，从2015年开始啊，我们和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了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从第三届开始啊，我们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要求，我们这个活动啊和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合二为一。这个大赛的形式主要是由各区来遴选本地范围内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农村创业创新的典型，专业的创业导师辅导培训，通过路演的形式，农村创业小伙伴们站上舞台，用5分钟的阐述和3分钟的问答来向专家和投资人诠释自己的创业项目。专家和投资人根据评分标准选出最具创新性和带动性的农村创业项目，得分前10名的项目呢，我们除了获得北京市农村优秀创业项目荣誉称号之外，还会获得10万元的资金支持，以及我们的专家团队后续的创业辅导和服务。 今年的大赛以激情创业创新、圆梦乡村振兴为主题，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激发创造活力的农村创新创业项目。活动面向全市返乡入乡和在乡创新创业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能工巧匠等各类农村创新创业者。活动首先评选出20强，在8月初进行为期2天决赛前的强化培训，8月底进行决赛路演，同步网络直播，决出前10名选手，赛后再进行项目实地考察，产生最终的10个资助项目，每个项目10万元的资金。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胜龙表示，大赛举办6年来，挖掘了不少农村创业典型和优秀项目。 6年来啊，我们一共表彰和资助了76个北京郊区的涉农创业项目，资助资金呢一共是480万元。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创业返乡的农村人才来说，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啊是巨大的。许多创业项目在获得支持后都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例如密云80后的创业青年孔博创立的密农人家农村电商项目，平谷返乡创业青年张海龙的乡村养老民宿项目，怀柔95后返乡创业青年李思鹏的老栗树农业三产融合项目等等。他们呢已经成为我们北京京郊创业发展振兴乡村的带头人、领头雁。 80后的周文霞是房山圣水峪村的一位返乡创业青年，他也是去年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选手。提到参加大赛给他带来的帮助和改变，他这样说： 创业初期的时候，也就是我参加这第6届创新创业大赛，我就带着我们的乡村文化生态旅游走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绚丽的大舞台，也就是我们的比赛路演现场。当时其实我是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说实话，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而且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我又认真的去学习，问老师啊、专家呀、教授啊帮我做亲临的指导，真的是拿到了一个大奖，又给我打了气。如果想把这个乡村做火，要做出品牌效益嘛。以前呢，我们这个乡村保鲜的这个没法解决嘛。然后今年我们这个乡村包装盒是带有冰袋的包装盒，48小时可以保鲜。而且我们在合作社里面成立了筛检车间，以前的乡村品质非常好，但是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老的、嫩的、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就全都有。但是我们今年只要是出售的香椿，我们都卡在了11厘米，从滞销到供不应求。从我们这个香椿1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到现在我们能达到40一斤、50一斤，贡品香椿达到100元一斤，我们这个香椿被评为地理标志认证产品。 广大乡村大有可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是要让有活力、有想法的年轻人了解农业、了解乡村、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吕爽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大学生助力乡村脱贫的实际例子。 不脱金凤凰项目，不脱县藤泾市四川凉州深度贫困县，那苦荞其实是当时不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这些学生们就通过不脱的苦荞研发，提高苦荞产量及附加值，通过网络 销售渠道，搭建解决苦荞销售端的问题，当然也基于这个苦荞的原材料去进行深加工，再通过网络渠道去销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这个项目签约了不脱县的五个贫困村，使每亩的苦荞增产近30%，帮助436户的贫困户平均每年增收2100元。 而在依靠创新项目助力四川不脱县脱贫过程中，年轻的大学生也收获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吕爽说， 首先是刷新了他们对于乡村的认知，乡村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会发现有更广阔的空间等着他去施展。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根据全市要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北京市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要切实抓好书写和造写两条主线。其中书写工作主要是利用各种优待政策，吸引各类人才投身农业农村，开展创新创业。北京市每年举办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对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和项目进行择优资助。而造血工作主要是围绕当地农业农村的发展需求，做好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工作，让一批批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变成会管理、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中坚力量。谈到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未来还能做些什么？李胜龙表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啊！北京现在主要发展的都是些现代农业、科技的农业。那么在这些领域里边呢，我们的人才可以说呢，对我们的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在积极的思考规划。第一呢，是要加大农村人才和农民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村各类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发展产业的能力。那么这些人才呢，是我们已经在农村的存量的这些人才。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第二呢，是要不断地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人才返乡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第三呢，我们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乡村振兴，包括继续开展北京市的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活动，吸引包括企业家、返乡务工的农民工、大学生等各类人才下乡创业，把优秀的农村人才啊聚集起来，为人才搭建相互学习、互利共赢的良好的平台。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企业评价规范将于2021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所谓无选择性回收，也就是说企业在前端收集过程中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品类判定、估值定价并形成回收订单后，不应以任何理由拒收。另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运输和储存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运输车辆最好采用封闭式厢式货车，应配备灭火器、三脚架、照明灯等消防安全设施。运输容器应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不同材质、容积、漏液性、有毒有害程度，选用特定装运器具。储存场地应做好地面硬化处理，不得露天存放。场地应保证通风良好或具有空气收集排气系统，场地也应贴有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标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无论是入库还是出库，都要有相关的登记记录。此外，规范提出出入库登记记录台账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台账上要标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类别、产品来源、产品数量及重量、产品特性及危险性、入库日期和储存位置、出库日期和去向等信息。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评价规范，也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去回收和管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防范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